沙和海边的花，那个是最爱的他。 许多的话听来高雅，实际上让泪落下。谁会无知把爱当交易，想他怨他都已结局。许多年前我的红颜知己，时间把你带去哪里。许多年后偶深爱的你，是否能有你的归期。若有一天愿你时间而去，谁告诉你我爱过你。当你想起你夕阳西下，这首歌送祝福给你。交易，想他怨他都已结局。 许多年前我的红颜知己，时间把你带去哪里。许多年后偶深爱的你，是否能有你的归期。若有一天愿你时间而去，谁告诉你我爱过你。当你想起你夕阳西下，这首歌送祝福给你。时间把你带去哪里？许多年后，深爱的你，是否能有你的归期？若有一天愿你时间而去，谁告诉你我爱过你？当你想起你夕阳西下，这首歌送出。